选的金阿文。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六点钟，让我们来懂鸡汤喽。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啊，我们要如何确定眼前的这个人呢，可以陪你走一辈子？我们都很希望有时候谈恋爱的话，最好是可以跟他天长地久嘛， 是， 然后或者白头偕老嘛。可是要怎么去辨认呢？这碗鸡汤有另外一个视角来告诉我们，让大家来听听咯。 一定眼前这个人可以陪你走一辈子，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可以陪伴我当下这一刻的人。只要相处时双方都是满足的，自然就可以陪伴到这段关系的尽头。如果缘分尽了，自然会有人陪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一辈子去束缚彼此，就很难真正享受每一个当下的时光。这种无形的枷锁会让关系变质，在一起的理由不再是因为爱，而是为了完成一辈子这个目标。那时候快乐与否不再重要，爱与不爱也无关紧要。我希望关系的存在是因为爱，而不是束缚。你怎么确定？ Right. 对啊，有时候爱真的不是因为这个束缚让我们继续的爱下去，而是因为我真的是爱这个人，想要跟他走到天长地久才会继续下去啊。 没有啊，可是这碗鸡汤他说的是我们也不要管天长地久了、 嗯、 就当下这个 moment， 我感觉你是爱我的，我就跟你一起。 是 因为有的人他们在开始一段关系之前他们会顾虑， 对啊， 会想说哎呀，他这样的这个状态，这样的人，他这样的背景哦、 嗯、 会不会到最后给我起冲突啊，怎样啊、 嗯、 哎呀，感觉我们好像会有很多不确定性，那我就宁愿不可开始。 是，其实你不管遇到，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管遇到哪一个人，你们的不确定性这个东西呢，非常的矛盾的、 嗯、 一定是啊。就算你遇到了自己理想型的，他是我哇完全是 perfect 的男人，你跟他也是会有一些矛盾的、啊、比如说像是哎呦他赚钱没有那么的多，还是他未来给不到你好的日子。其实你面对到哪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想法的呀、 啊、 不是吗、 啊、 其实如果我真的觉得 OK， 可能刚刚这个主播有说、就是一辈子不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承诺，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不是代表一辈子就一定要他了， 就开心当下就好嘛。 是，你们可以取下这个承诺，但是呢不一定要就是拘谨自己一定要跟他下一辈子，你们可以就是享受当下，慢慢的磨合。 我不觉得你真的会这样想，因为你现在是一个有另一半的人。 然后呢 我要采访你一下，你是想跟他达成这个关系的。 OK， 可以啊、 okay， 没有问题。 等下有音乐专访哦， 收着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丢大影的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接下来懂的这碗鸡汤呢，就很适合如果现在有要谈恋爱或者是准备要谈恋爱的朋友呢，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他到底能否跟你走一辈子。那这碗鸡汤他就有解释呢，这个男生他是如何去认定这个女生会不会跟他走一辈子。 Okay. 他的答案就是不要去管会不会跟他走一辈子。 Uh-huh. 就是你只要当下每一个 moment 都觉得跟他处的是快乐的，是享受着，并且彼此是爱着彼此的。 Uh-huh. 那就是对的那个方向了。因为他觉得如果你是一直在考虑你们能否走一辈子啊，会有太多未知性的束缚、 uh-huh. 让你们之间的这个爱呢变得不纯粹，开始有很多利益的考量。你认同他这样的说法吗？一段关系真的需要考虑到那么后面吗？ 其实我觉得是的嘞， 是需要吗？ 如果你认定这个人跟你走一辈子的话、就算你们中间有擦出什么火花还是摩擦的话，你们都可以去找方法去 fix 他、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视频，他有分享到为什么以前的老人家的爱情可以天长地久、而现在的爱情呢有类似很像快餐式的，就是不适合就分手，吵架了就分手， everything 都拿分手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以前老人家不会随随便便分手，因为他们就是遇到了某些事情吵架的时候就找方法去 fix、一问他们买电视那个电视烂了、他们不会去买新的，是想办法去 fix 那个电视，比如说像是一直敲那个电视啊， 对 等等之类的。 所以找伴侣也是要找那种会一直去修复这段关系，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掉头走人嘛。 对，因为你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好了，爱情啊工作啊、还是其他的问题啦，你都是想办法去解决的嘛。如果你真的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话、是吗？ 所以像这碗鸡汤你就不认同了耶。 我就不认同耶。 他说的是当下那个 moment 开心就好、他没有去考虑以后会不会跟他天长地久。这我也觉得真的是谈恋爱一个没有太过 明确的答案的一个问题来的。 是啊， 他没有是也没有非嘞。 其实也是看你要怎样享受那个过程。 Right, 因为我相信有一派的人，他们会认为谈恋爱真的就应该让自己开心为主啊！嗯、你谈一个不开心的恋爱，那你干嘛要谈？ 是， 懂吗？如果你这个关系谈了没有让你变得更好的话，那干嘛要谈、嗯？可是你的说法会比较像是真的，比较像以前父母那一代那一辈的、嗯，就是真的大家互相迁就啊，嗯、互相彼此可能会有一些自己不舒服的地方，但为了对方开心还 OK。 是， 但有现代的人真的是觉得我开心最重要。 但因为他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呐、啊，如果他遇到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真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你可能还没有遇到。 对， 你要等那个对的人出现。 好，啊、等一等吧，不急哈。那如果你跟 Broccoli 一样的话，也希望你等到那一天可以快点到来啦哈。 OK，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enny 的 Like Jenny。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又到了。懂潮语的时间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潮语呢，非常的简单，叫做全日制单身，全部的全，日本的日，制作的制，单身，全日制单身。 全日制单身应该就是讲着全天候24小时都是单身的时候吧，应该在讲着因为你们工作就是不在同一个公司，然后呢就是从早上到傍晚的时间呢你就是一个人在工作，所以应该是形容着你就是那几个小时是全日制单身，在工作的时间的时候 OK 就是是开心的 moment 吗？还是不开心的？ 其实你很想念对方的，但是因为你们工作领域不同，所以就能在这几个小时之间的时间、uh-huh. 你们是分开的，所以这个才叫做全日制单身。 例如现在吗？ 例如现在，对，我就是我的另一半没有在我身边的，所以我现在是单身的，算是全日制单身。 我必须说莹有一个蛮可爱的举动，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还会一直滑手机，然后我经过会看到你的手机不小心跳出一些 notification、uh-huh. 然后就是第一个永远都是 B 因为 所以你会一直跟他交代东西，我觉得、 啊、 我觉得很棒啦，就你连工作也不忘跟他联系这样。 我们互相都会啊，每一天就分享今天吃什么啊、哦、我到了公司没有啊、我几点下班啊，我们都是会分享日常的。而且我又不会觉得哎呦好无聊啊，每天这样的话题、还好。 所以如果他突然间某几个小时没有跟你 update， 你会紧张吗？现在 我不会紧张，但是我会骂他，哎，怎么没有 update 我，你在哪里哦、哎呦， 那你绑这样紧的 哪有，我只是开玩笑的语气，我不是真的很生气、 所以你是捆绑人家单身吗？ 我不是捆绑， 不是吗？不是捆绑制吗？ 我不是捆绑制了、 okay. 我是自由的，我 open 啊。 这个分享我喜欢，但它不是全日制单身、我只能说全日制单身不适合用在你身上。 不啊、 那到底是又怎样的呢、 啊、我都不是单身， 很难说，等一下回来再猜一猜咯。 OK， 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 那粥碗鸡汤给你喝。 哎呦 Broccoli， 你竟然送鸡汤给我喝。 Bro， 不要玩，我是说审核鸡汤有没有毒，懂不懂？喝了好的汤，补了身体，就会勾炫，懂懂懂。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赫野的《从前那个女孩》。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炫，懂懂懂。 故事懂懂懂，今天我们就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全日制单身。它不是用来形容说你已经有伴侣，然后现在你处于工作的状态，找不到他的 moment。错。 那有 tips 吗？大概什么范围呢？ 它真的就用来形容单身的人。 单身的人呐、全日制单身呐、这样，maybe it's a party， 因为不是有那种 single night 的吗？就是因为你的姐妹还是兄弟呢， 隔天要结婚了， 隔天要结婚了，所以你们今天就来个 single night。 哦，就最后一天是单身的日子。 对，所以就是全日制 party 这个单身。 很棒的一个形容，但也不是。 哈 OK， 我觉得全日制单身应该可以形容我。 OK， 你呀、啊， 哎、 啊， 我不算，我没有 fulfill 他的条件 啊、他的条件呐、全日制单身啊，应该都是一天24小时都一个人做东西，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 今天答对70分。OK， 全日制单身不是指单身的人，他有一定特定的条件。全日制单身这个潮语呢，是一种规范化、系统化的单身状态。 哇哦， 全天候无死角，生理上、心理上都没有任何的感情连接。 OK， 就算你是单身的朋友，你也不能讲你是全日制单身，因为他要 fulfill 完全没有任何的暧昧关系。 OK， 完全没有觉得某个人特别的有好感，别人也对你没有好感。 哦、oh? ， 就 是市场上最纯粹最权威的单身状态，完全没有跟任何一个异性有任何的情感连接，这种叫做全日制单身。 可是很难吧，有这样的人？ 有很多那种很 focus 在自己人生的那种人，事业啊，生活状态，然后真的没有再去理什么情情爱爱的这种人，他在市场上是很稀有，但是有存在的，他就是全日制单身， 全日制单身 就是 full time 的 single 啊。这样你不是啦，你有很多暧昧对象。 我没有，你不要乱讲。是 OK，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也不能有过去的瓜葛。对， 就是空白的嘛， 有一点小牡丹的概念， 他就是一张白纸哦，什么都， 然后他也没有欲望要谈恋爱， 哈，这样的人 他就很专注，可以啊，我觉得专不一定要找伴侣的，你自己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的啊。 是啊，看你自己本身喜欢什么喽。 是的，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全日制单身的人吧。 OK， 说这个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Kai 的 Walls Don't Talk。Kai On Solo Concert 演唱会呢，将会在5月24号的晚上7:30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啊！大家赶快赶快去到 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Y 影影。 那说到最有魅力的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去到 IG 来看一看 Kristen 温阳，还有 YY 影影，就去到了校园来找一找这位叫做 Sunny 老师的朋友嘛，对不 对？ 那你就有说他本身的声音跟他传达出来的气质是有差别的， 是 一个是他外表看起来很帅气、很狠，可是讲出来的声音是很温柔的。 是 你自己个人本身有这样的老师吗？ 我之前有这样的老师吗？没有。对，我遇到的老师真的是比较老一辈的， 没礼貌， 没有这样年轻的。但是无可否认，其实他与 MT 除了有这个 Sunny 老师比较的反差感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位的。 对， 他就是外表看起来很斯斯文文，其实他有副业的。你知道副业是什么吗？有一位老师， 军人吗？ 不是，不是军人， 海军吗？还 是 空军？ 不是。不是不是海军，然后说很多烂吗？ 是吗是吗是吗？ 不是，他是做车模。 哇，真的假的？ 真的， 车模当老师，那学生也太爽了吧？ 学生就是很喜欢的。你看这个老师几漂亮啊，几性感啊，滴滴答答滴滴。所以他有 MT， 其实很多很有魅力的老师， 不只是学生有颜值，老师也是有颜值啊。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对不对？ 是。 而我自己本身的话，在中学有一个老师，他也是长得非常白皙漂亮，然后。也是有一点范冰冰的感觉哦。 哇哦，这样应该很漂亮。 但他跟 Sunny 老师一样有反差感，那他讲话是同学们很 man 的，这还外表真的是看起来是那种也是车模女神的感觉。 哇， 可是他声音会比较粗糙一点。 哎，这个老师跟我一模一样 吗？ 我那时候就跟楚英讲，我们找到老师很反差感的外表，外表帅气帅气，可是讲话很温柔的。 对。 然后楚英直接形容，哦，就是另外一个你啦，跟你相反啊，反义词啦。 这样子是这样，可是声音是这样，对不对？ 声音就粗粗这样的。 那到底这位 Sunny 老师是长怎样？还有什么样的老师会在陆续跟大家见面呢？赶快去到购券的 IG 看看这个 Reels， 并且留守我们的 IG， 会再跟大家公布更进的哟。 OK， 手就过去 ，Be on track。